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好，新一星期又开始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一开始喺节目嘅时候咧，我哋不如先讲下咧，其实就如果大家有留意开 VR 嘅用品的话咧，咁啊，最近咧就话呢一个 HTC 咧都可以话喂喂啊，试完咧佢哋就出咗一个咧，即系一个 VR 嘅头盔啦。咁啊，坊间咧有唔少用家咧用过之后咧，甚至乎话而家呢一个嘅头盔咧，咁啊呢个 VR 眼罩咧就系、目前为止啊。最睇得最順嘅、最爽嘅同埋最舒服嘅一個眼罩，咁啊叫做呢一個 Vive Pro 啊，叫做係。 因為其實咧第一代嘅 VR 眼罩都出咗好一段時間嘅啦，不論係即係 Sony 啊，不論係 HTC 啊，又或者即係都有各式各樣唔同嘅眼罩出咗，但係一直都冇乜點更新過個硬件嘅，即係一直都停留喺第一代。咁而家呢個 Pro 版嚴格嚟講可以話係第二代啦，咁硬件性能就有所提升，所以咧嗰、個顯像嘅效果咧，同埋佢個運算速度咧都比過往版本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咪 即係唔係話 VR 已經進入咗另一個世代咧？即係咪好似 PS3 去到 PS4 咁咧？咁就拭目以待啦呢樣嘢。 係咁，因為其實佢呢一個嘅眼罩，我初初睇個樣咧，我話哇好累贅啊！真係大嚿到咧，好似即係鐵甲威龍戴咗個大頭盔咁樣，會唔會唔舒服咧？嗱，因為有啲嘅 VR 眼罩我曾經試過咧，就係、是、你初初戴嘅話咧 OK 舒服嘅，咁但係你戴得耐嘅話咧，因為畢竟都有重量啊嘛，咁就成個人咧就會開始攰起上嚟嘅。咁但係我見咧，好似普遍嘅玩家咧，即係試呢一個嘅即係 Vive Pro 咧。個感覺都話係舒服嘅，因為咧佢首先咧即係喺箍個眼嘅位置加咗好多嗰啲軟件啦。咁另外除此以外咧，就係佢今次咧佢仲有一個咧headphone 啊，一個好強嘅有呢、一個即係隔音功能嘅一個 headphone 咧，就加咗喺嗰度。但係當你咧直頭係戴咗呢一個嘅眼罩啊，就成個頭盔笠咗去個頭上面嘅時候咧，佢包住你，完全係切斷曬你對外間所有嘅感知啊。 係，大家可以幻想下就係、平時你戴個 VR 就係喺前面有嚿嘢啦，即、就、係、是、個鏡頭嘅一個眼罩咁樣啦。咁然後佢延伸落咧，就側邊咧，正如有烏格倫所講，係一個 headphone， 即係佢直頭咧係有埋你帶出街嗰啲耳筒咧嗰啲圓形啊。咁吸住你只耳仔，咁延伸到后面就係一个颈头箍咁样去箍住你个后脑啦。咁所以成嚿嘢呢係可以分开做三个部分。嗱，而望落去呢最前面嗰嚿呢的确好似有少少累赘嘅感觉咁样。 係呀，咁佢而家呢一个嘅即係眼罩啦，就话嗰个嘅清晰解像度呢就去到2880x1600。其实都真係高嘅。咁我甚至乎呢，因为你大家知啦，通常呢你戴住呢啲眼罩嘅话，咁你睇住前面嘅荧光幕呢，咁究竟有冇 VR 嘅效果就好取决于佢解像度系点。 系啦，因为如果爆晒格，你就唔觉得系沉浸咗一个世界入边。 冇错。 系啦，咁而咧我见嗰啲即系用家啦，咁佢哋讲翻咧话，哇，用完之后嘅感觉系点咧？佢话净系睇嗰啲即系当你喺一个画面见到嗰啲嘅文字显示啊。咁以往咧旧一代嗰啲嘅 VR 眼罩咧，你就会见到嗰啲文字显示咧嗰个 pixel 啊，即系嗰啲嘅点点咧格仔咧，就好明显嘅。 起咗出嚟嘅。 起咗出嚟嘅。咁今次咧，佢话戴上呢个新眼罩，佢唔敢讲。讲话完全冇格仔，咁但系望落去咧，成个画面嗰、那个即系柔和度啊，同埋顺畅度咧，系比以往高，系明显感受得到嘅。 嗱、啱啱 Candy 你都提过啦，佢而家解像度就去到2880x1600啦，即系其实已经系超越咗即系叫做 Full HD 全高清噶啦。但系咧要即系如果听心机旁边嘅听众你未试过嘅话，可能会有个疑惑，喂，其实而家好多都叫全高清嘅 VR， 点解仲唔够咧？系因为其实 VR 眼罩咧同我哋个眼嘅距离好近啊。 全高清其实在 VR 的世界里面呢是很低清的。是啊，如果要做到现实世界那只全高清呢，在 VR 里面可能是要 4K 甚至乎 8K 的荧幕才有同等效果的、嗯、因为个距离太近了。但现阶段技术就还未做到的。不过讲起这个 VR 呢，我反而就是聚焦在另一个配件。他今次推出的时候呢，同时都有一套叫做无线套件。 嗯， 因为呢我个人来讲就即是我是第一批白老鼠用家啦。咁 VR 我最大问题呢就 是 好多线啊。 是啊。 我每次玩呢好像蜘蛛侠咁成身都是线。 佢做緊手术咁样绑住好多嘢咁样。 即是除非你屋企几千尺你话你啲装置可以摆到长期摆到唔使收啦。但如果你每次攞出嚟玩都要搞一大轮嘅话呢真係会猛㗎。而今次呢个 VR 装置呢佢就整咗个叫做即係无线接收盒仔啦。你只需要绑住嗰个盒。就唔使再駁其他線啦。咁不過其實外人睇落去就好蠢嘅，因為你會孭住個盒仔喺個頭度，或者孭住喺背脊咁樣，即係好似你平時去嗰啲即係演唱會啲歌手咪會插住個盒仔個袋度咁樣，係啦。咁但係我覺得無線呢個方向咧，喺 VR 技術嚟講咧，係需要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嚟嘅， 絕對需要、啊。係 啦，即係希望第時可以做到連個盒都唔使啦。 係咁啊，呢、這、一個即係 VR 咧，我諗都係嚟緊一個好大嘅趨勢。當然，究竟啊其他嘅配套能唔能夠配合咧？例如话即系你玩嘅游戏能唔能够支援啊？头先阿 August 都有讲啦，即系你有呢个 4K 啊，甚至系 8K 咁样先算啦， 先勉强叫做系现实世界嘅全高清。 系啦，咁啊，假设你个机能系能够去到咁样样啦，咁但系提供嘅一啲啊游戏或者一啲相对嘅软件，又会唔会有呢一个嘅配合咧？咁嗱，呢一个亦都真系好取决于其他各方面嘅开发啊，嗰、那个技术啊发展种种啦。 系，不过咧，可能亦都开启咗一个新嘅时代，因为咧啊，唔好讲时代咁夸张啦，即系一个新嘅潮流啦。因为咧，其实嚟紧我都知道五月咧，Google 咧亦都同某个品牌咧就会合作出一个新嘅 VR 嘅头盔嘅，咁啊声称咧就比市面上甚至乎最新嗰啲嘅VR 头盔咧都系再劲啲咁样嘅。咁到底到时系咪即系有一个新嘅时候，又会激到呢一个啱啱出咗冇耐嘅一个新嘅 VR 头盔咧？咁到时下个月咧，我谂大家又会可能有多一番嘅讨论啊。 系啊，嗱咁啊，讲呢个 VR 头盔。讲到呢一度啊，咁其实点解都想讲下呢个 VR 头盔咧？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其中一个 因为你有嘢想买啊嘛， 唔系咁啊，未知有嘢想买， 唔知 系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即系其实一个 VR 咧呢、這个技术咧，大家都即系会用得比较多嘅一个范畴咧，就系、是、一啲即系 成人啊， 成人向少少嘅， 好中意讲呢个 成人向嘅。嗱，我讲紧直头唔系讲紧，即系上次我哋啊讲话讲影片啊，但其实我谂游戏咧都可以有一个大趋势嚟嘅，而咁啱啊，真系咁啱啫。咁咧就啱啱咧就有一个嘅即系游戏厂商开发嘅一个叫 VR 女友嘅游戏咧，咁咧就喺呢一个嘅网上啊 Steam 呢个平台嗰度咧就推出咗。咁咧同时之间咧亦都咧即系预告会出一个繁体中文版啊吓。咁呢个 VR 女友我真系好想问，因为其实 August 个样似系中意玩呢类游戏， 又烧到我嘅点解？ 咁我系想问下你有冇听闻过呢个 VR 女友嘅游戏？ 首先咧，如果大家是行内人嘅话咧，一听到游戏厂商咧，就应该都好熟悉噶啦。佢就由一间日本厂商叫做 Illusion 嘅日本日本嘅，我唔会称呼佢游戏厂商咁简单，佢系改革紧呢个世界，佢系一个 先锋啊， 系一个先锋啊，冇错， 改动世界嘅先锋。 嗱，如果知嘅听众咧，而家已经知道我讲紧边一种游戏啦。 我唔知道， 唔知嘅话咧，我就尝试下用我啱啱先 research 翻嚟，啱啱先搜集到嘅资讯。 即以往知 嘅，系唔系以往知？真系啱啱为咗呢个节目，啱啱去做资料搜集，系唔吓咩气啊？其实咧呢间公司一直以嚟咧都系专门去出一啲 3D 嘅 H game 嘅，即系一啲 咩叫 H game 啊？ 系咩叫 H game 啊 ？August 哥哥， 咁如果从字源去分析嘅话咧，H 咧就日文叫做即系相对系一个变态嘅意思啦，系啦，咁就是一啲变态啲嘅游戏，系啦。咁如果喺即 系边只变态杀丧尸爆晒血嗰啲啊？ 咁我又唔係玩得好多，我冇玩過，咁所以咧， 你玩得好多。 咁大概我嘅資料搜集 咧，玩咗少少，你都有資格講嘅啦。 我 哋唔 知我嘅資料搜集咧，就係佢係相對地比較一啲成人向十八禁向，就唔係殺人嗰啲嘅。 十八禁 ，OK， 係啦。咁佢一直以嚟咧，佢真係好先鋒嘅，因為喺大家仲係停留喺 H game， 可能係一啲平面 2D 即係用畫嘅方法去表現嘅時候咧，佢已經諗緊點樣喺遊戲世界入面去呈現一個立體感去。 有一个女主角喺你面前，然后你可以同佢有唔同程度嘅交往嘅游戏嘅，咁都好多年噶啦，佢发展呢个技术。 你讲几只你玩过嘅出嚟听下？ 我真系冇点样玩过，真系。但系有啲乜乜沙滩啊，又有啲唔好讲啦，有啲名字直情讲都唔讲。 乜乜沙滩？ 乜乜沙滩已经系最好噶啦。 沙滩嗰两个字出得街， 黄金泳滩 沙滩系出得嘅。系总之就你同啲。朋友去沙滩玩咁有唔同嘅情节咁样， 女性嘅朋友 系啦系啦，你自己谂啦，哎呀，画公仔画到连条肠都弹埋出嚟，咁佢呢间公司点解话佢系先锋咧？其实真系嘅，唔系讲笑嘅。佢咧就好去着力去发展一啲人类皮肤嘅引擎嘅，即系其实你唔同公司开发游戏都会去研发自己嘅引擎啦。即系如果你玩枪 game， 佢就会谂下点样将嗰啲物理系统做得好啲，即系点样可以开枪嘅时候个感觉质感好啲。 系讲开。讲最后呢、這个最近呢个 Far Cry 个物理系做得唔错噶， 系啦系啦，即系类似系类似呢啲嘅引擎啦。咁但系呢一间日本厂商咧就专门做人类皮肤质感嘅引擎嘅，咁、真系做得都 好专注啊！ 唔系，但系咁嗱，即系嗱，先唔好讲翻佢以往做过游戏先啊，即系佢最新咧就 VR 旅游啦。咁我睇咗一啲宣传图片嘅，咁咧 宣 传有宣传影片添， 我就睇图片啫，冇睇宣传。 影片冇乜嘢， 咁啊睇呢个宣传图片，咁咧宣传图。其实你见到咧，佢个女仔咧又系用嗰啲即系以往大家睇开嗰啲啊 3D 嘅模组咧，就去砌咗个女仔样出嚟啦。咁但系嗰啲皮肤，因为头先阿 August 话佢哋真系整得好仔细，我觉得仔细到有啲位系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 即系嗰种嘅皮肤嘅晶莹剔透咧。 胶得滞， 喂系啊，胶到你见到其中一张相咧， 即系整容过浓。 呢个女仔个人中嗰啲位置咧，系令到好似有两行鼻涕咁样， 即 系 有少面油咁嘅感觉 啦。即系你有个人中位， 你食乜啦？呢啲先多人。中意啊， 即系有少少湿润嘅感觉。 系啦，我唔知啦。嗱，不过嗱，呢只游戏叫 VR 旅游啦。其实咧，呢一只游戏咧系已经推出咗一段时间嘅。要讲翻先，呢只游戏系喺入。本本土推出咗一段时间， 日文版 系啦，因为咧点解要讲日本本土呢？因为佢啲出啲呢只呢间厂商出嘅游戏咧，大部分咧 净系自己人嘅啫， 净系可以喺日本卖，因为其他地方嘅规范就唔同。 咦，你先讲系去日本 August， 我又冇特别见到佢，因为好难揾啊都。咁但系你知网络世界就好劲噶嘛，咁同埋喂你日本买翻嚟都唔难啫，老实说。所以其实咧一早已经世界各地都流通咗噶啦，只不过佢最近咧系想将呢一个游戏摆上去 Steam。再买一次，而且最紧要咩？有中文版啊嘛，大佬。你以前唔知佢嗰、那个，我唔知佢啲日文讲乜啦。即系我唔明噶嘛，咁而家你就明啦。不过咧，大家听到呢度又唔好咁开心 吓，冇啊，冇好开心。 着翻条裤先，系啦， 冇除到条裤， 因为咧，佢上得 Steam 咧。就基本上可以肯定佢系全年龄版噶啦。如果你唔知咩全年龄版咧？就我应该唔会， 唔系好 唔系扮啦，真系 好简单啫。即系如果有啲游戏系十八禁嘅，咁你就即系当然有啲可能十八岁以上先会出得街嘅内容啦。咁但系如果摆得喺 Steam 咧，就小朋友都玩得嘅时候咧， 删除咗， 删除咗啲成人情节噶啦。咁对于想睇成人情节嘅玩家嚟讲咧，可能就冇咁原汁原味 啦。即系可能只系有少少清凉画面， 系啦。 但系你话会唔会有啲尺度高到十八岁 就应该难啦， 就冇啦。 大概玩啲咩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讲少少今次呢个 VR 旅游啊。喺呢一個 Steam 入邊咧，究竟啊，即係有啲乜嘢嘅遊戲內容可以俾玩家感受？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烏嘉倫 ，August 楊樂生，樂活玩家。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讲起啊呢一个即系 VR 旅游，我真系觉得咧嚟紧嘅趋势咧，越嚟越少人咧同真人拍拖，即系同虚拟人物拍拖越嚟越多， 所以先俾人即系笑话系人类灭绝计划嘅第一步。 系啊，因为其实日本而家好多嘅男男女女，唔系即系男仔，女仔都系觉得拍拖系麻烦。 我其实我成日觉得出席即系男神版都实得噶， 得一定得冇问题啊， 即系摸下佢啲肌肉啊咁。 系啊，咁而今次咧即系呢一个即系 VR 旅游啦，咁佢就话吓，即系话。 玩家咧将会可以体验到啊，喺游戏入边咧，即系不曾感受过一啲嘅喘息声啊，一啲嘅体温啊， 即系咩啊？ 令人心跳不已嘅真实零距离感。 点解无端端有喘息声？ 系咯，唔明啊。 就唔知啊，其实即系简单嚟讲嘅话，我谂啊，即系可以话俾你知，你可以同入面嗰个游戏人物嘅互动咧，可以接近到几近系零距离， 喂，甚至乎 冇阻隔， 喂，甚至乎冇阻隔到嘅地步咧，我见到话可以加嚿嘢喺个 VR 个装置上边咧，系可以会只 game 会喷出一啲嘅味道添啊，嗱，唔系个少女嘅味道，而 系 可能当中你同佢食一啲朱古力啊，咁咧就会有啲朱古力嘅味啊，咁就会出咗嚟咁样嘅。 系，咁其实嗱，讲真，我觉得即系而家你话出一个咁嘅 VR 队友呢一个 concept 啊，都唔系话好新噶啦。 其实咧，老实说，PS4 咧一早已经出咗噶啦。 系咩 ？Summer Lesson 咪其实同一样嘢，即系嗰个夏日课程咁啦。其实就系话 教咩噶？ 你做个即系老师就去同个女学生补习，咁但系你都知啦，即系喺 PS4 呢啲咁高道德規範嘅機種度出， 就咪真係補習咯。 你乜都冇，你真係坐喺度補習嘅啫嘛。嗱，真係 真係要答問題， 真係要答問題。 係啊， 老師啊，我唔明白喎。 如果你答唔到，冇得過。 嘥高嘥 tension 即係老實嗱嗱，老實説，我啊冇做過嘅，但係咧好多人咧就攞到隻遊戲第一日會做啲乜啦？你咪。戴咗个 VR 之后，你咪尝试喺一个低角度去望， 即系扭嚟扭去， 系啦。但系咧，你一低角度，佢就即刻有个影，有个黑色嘅警告警示，话你已经超出咗个范围。 其实系得噶， 系乜都冇得睇噶。所以 其实我所以成日都讲咧，玩游戏咧，你要首先入翻自己嘅角色。你作为一个补习老师咧，就做翻补习老师应该要做。 一件好正常嘅事， 唔系除非你支笔跌咗。如果你支笔好地地嘅话，你好难踎低。 唔系，我就 系 咁讲咯，我就搵唔到支笔。 哎，所以你咁啱。就要去踎低， 執唔到啦咁就 係啦。不過我又諗咧，如果你係 VR 旅遊，即係呢一間廠商本身就專出一啲即係大人玩嘅遊戲噶嘛，咁可能就會冇咗個警告。即系你冇咗个警告位，但系你话你如果太高尺度咧，就都见唔到嘅。你喺 Steam 度出，你都一定有一定嘅规范 嘅。不如咁啦，今晚我哋咧就讲一啲嘅话题，因为讲到吓，即系呢一类啊 ，Illusion 啦，或者其他一啲相对近嘅厂商出嘅一啲叫做吓成人向啲嘅游戏咧。我哋又讲翻少少成人啲啲嘅话题。咁当然啦，如果太过年轻嘅小朋友嗰啲啊，听到呢啲啊，最好有家长陪同嗰啲啦。咁但系我哋唔会太老骨嘅，太过老骨我都过唔到自己有关。 我深信我哋讲嘅游戏名，佢哋系唔知道 唔系咁嗱，都系头先讲起 Illusion， 其实讲真 ，Illusion 嘅游戏我真系冇玩几多只。 喂，唔好扮啦， 我真系冇玩几多只。 真系 你一系嗱，一系咁，你讲几只出嚟睇下我有冇印象，或者 我 玩过唔知，或者我唔知嗰间厂嘅。 呢间厂基本上可以话日系嘅 3D action game 嘅额头嚟噶，或者除咗佢，我真系 up 唔到其他。因为我本身又唔熟啦， 好多 字知嘅知嘅， 个头盔都要戴好多。嗱 ，OK， 嗱，我讲翻头先咧，其中就呢个出得街嘅，已经 up 咗半啦。咁佢叫性感沙滩嘅，咁就喺沙滩上面好 识。冇乜嘢啊， 其实呢一类游戏咧喺游戏机系有嘅，即系类似游戏，即系你都曾经听过一只叫做生与死，定死与生啊 ，Dead or Dead or Life， 格斗啦， 本身系格斗 game， 后屘 喺个 后屘变咗打排球啊嘛。 同埋我想话俾你知，都唔单止系打排球，佢甚至乎系讲嘅即系啲女仔啦，即系喺呢一个类似系度假村嘅环境嗰度咧，除咗打排球之外，佢哋一齐会去攀石啊。 你好熟喎、 啊，系啊，即系因为我都系睇你玩啊嘛，睇你嗰啲 gameplay， 你嗰日同我， 你 嗰 日睇你玩， 你又睇我玩，咁咁边个玩嘅咧？ 识咗好耐喎，你都 睇你玩咯。咁啊，又有啲攀石啊，有一啲喺嗰啲好似嗰时候睇《无敌掌门人》嗰啲咧，喺个泳池嗰度，喺张浮床上面大家斗斗护航啊，睇边个跌落水先。 咁跟住就有啲喘息嘅啦嘛，即做運動會喘息好正常。 係流汗啦，流汗。 其實好老實實，呢個咪踩緊界咯。只不過因為遊戲機佢真係唔可以，即係有一啲尺度佢係要緊守嘅，即係起碼點都一定要著住件衫嘅。即係呢啲佢過唔到個界。咁但係你話佢咪踩界？其實佢大佬一定踩界啦。 因為其實係嘅，你尤其是頭先我哋講開話佢攀石咧，佢攀石嗰種嘅苦況咧，你會覺得其實佢唔係攀石咁簡單。 有人咁嘅？ 佢係一直佢一定係唔舒服， 佢一定打緊仗。 系啦，好唔舒服啊！感受系病咗，佢系病咗咁啊！攀石啊！ 咁头先讲嗰啲 X game 就点咧？就系喺呢啲尺度以外，即系佢系突破咗个尺度啊！其实个玩法系类似嘅，都系你帮佢查太阳油啊！佢又喺度行 有咁 咩？有 点解冇？我睇你玩嘅时候冇查太阳油。 呢啲游戏查太阳油先系重点，因为你知唔知太阳油系要货金嘅？ 哦，原来咁。 但有播過的人就講得到呢啲說話啦。 係唔好去廣告住邊個講下，因為咧呢隻遊戲咧即係講緊 PS4 嘅啫，或者 Xbox 嗰隻咧，你唔幫佢查太陽油咧，佢係黐線嘅，佢係會黑到窿咗咁。 即係點會變咗黑？會變咗膚色 啊？曬傷曬， 佢曬傷黑，即係膚色點樣色係冇問題嘅。 你點能夠忍心咧？係咪？ 係啦，咁所以你唔想俾佢曬傷嘅情況，你就不斷課金去買太陽油。 真係慘， 即係唔係講笑？你買一隻 game， 你仲要再課金去買太陽油？咁當然你可以喺 game 入邊再儲錢啦。但你儲唔得咁快嘛。佢曬兩日就變咗，已經變咗窿咗咁啊嘛！咁你一心痛你就買太陽油。 所以我想話點解 August 嗰排瘦咗咧？節衣縮食喎。我問佢點解你瘦咗啊？冇辦法啦，買太陽油啊！但係我見你唔係好多人黑黑地嘅喎，唔係買俾我自己，買俾我個女朋友。 咁邊個女朋友啊？PS4 裏邊 又係遊戲嗰個。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杨乐生，乐活玩家。 今晚咧，我哋啊讲嘅话题都系比较成人少少啊吓，咁啊当然唔系鼓励大家话玩啲咩成人游戏啦，咁但系即系都讲翻，其实点解会有呢一类嘅游戏存在咧吓？咁通常玩嘅或者生产嘅呢类游戏嘅时候，佢系想即系打响一个点样嘅市场啊？一班咩人会玩啊？即系或者我哋有啲曾经玩过、接触过嘅，咁我感受系点都可以讲翻。嗱，因为嗱，好坦白讲，我真系喺中学嘅时候咧就开始有接触下呢一类所谓叫做 H game 啊，或者一啲叫成人嘅游戏嘅，咁嗱嗰个年代咧，真系用电脑玩嘅，就唔系用嗰啲咩游戏机，因为你知游戏机嘅尺度永远都系个限制系大啲噶，咁而电脑咧真系好似冇枷锁咁样样嘅，尤其是我哋曾经讲过啦，即系嗰个年代仲可以喺商场咧周围系自己抄碟噶嘛，咁嗰阵时咧嗱，我哋上次讲咧都系讲咗一橛仔啫，咁其中有一啲咧，我讲翻啦，回想翻先，当年啊电脑市场入边，咁啊讲过喺抄碟嘅铺头咧就黐咗好多啲。一張二張嗰啲 A4 紙出嚟啊，咁上面就寫咗好多即係嗰啲 number， 好似股票市場一般啦嚇，咁同埋嗰啲遊戲名啦，咁當中有一系列嘅咧，就係零零四四加咗個三角形入面有一個即係羅馬嘅三字嘅，咁大家都知啦，呢啲係三級遊戲啦，叫做係。咁當時咧，其實咧有一班嘅男仔企喺嗰啲鋪頭門口咧，其實有少少即係怕醜啊，係啊，有少少含蓄啊，又想要去買嗰只遊戲，但係又唔夠膽問啊。其中一個好笑喎，我曾經咧。 你嚟噶嘛？ 其實唔係啊，真係好少。呢、這個我嘅同學嚟嘅，同班同學嚟嘅。咁我哋咧嗰日咧明明約埋一齊放學，就話之後去即係買 game 玩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哎呀唔得，我今日要早翻屋企喎咁樣。咁但係點知去到嗰個遊戲商場嘅門口啦？ 你見到佢？ 又見到佢？ 佢又放佢嘅 抄緊 game。 咁你係咪離遠及住佢喺度做咩？ 唔 係， 你冇篤爆佢先。 我冇，我都係行過去，我走同佢 say hello 嘅。哎呀，話唔嚟啊！咁佢即刻尷尷尬尬咁啦。咁佢就啊係啊，我諗住抄埋。只 game 就翻屋企啦咁，咁跟住后屘咧我就吓系啊，咁、你抄咩 game 啊？佢咧就咁掉低个 number， 就好惊咁样走咗去啦。咁之后屘咧，咁我就从佢嗰个 number 咧，一时间就去抄嗰、那个啊，究竟佢抄只咩 game 啦？咁就系一只嘅成人游戏嚟嘅。 叫咩名叫咩得？ 唔记得啊，就系、是、因为当时嗱， 你有冇抄到啊？之后 冇啊，我话你抄咸 game 点解？咁樣樣㗎，即係唔係點解？點解你使乜咁怕醜啫？大家都係好朋友咁樣樣啊嘛！ 你個分享俾我， 最緊要你自己嚟玩，你最緊要自己嚟睇下，大家見識下啫嘛。咁但係佢又即係總之之後尷尷尬尬咁樣樣啦。咁但係頭先阿生問起就係話嗰啲遊戲名你記唔記得啊？其實好多都唔記得嘅， 同埋好似啊啲名有好多， 有好多都好似啦。但係我可以講下咩咧？我哋可以講下先講下種類。因为可能好多人就唔知道究竟你玩所谓嗰啲成人游戏呢通常即係佢嗰个成人情节系点样发生或者系点样样成人法。咁啊即係 August 同埋阿生你哋以往唔知玩得多唔多啊呢一类嘅游戏。 你玩过唔算多。 係。 因为其实好多呢即係如果传统嗰啲都系啲文字游戏嚟嘅。即係尤其是以往即係个画面个图像技术唔系好成熟嘅时候呢你知啦呢啲其实画面好重要㗎嘛。咁如果画面唔成熟咁点样就是、用文字去代替囉即係俾你有个幻想嘅空间去用字去形容俾你听。即係我咁讲啦早期嗰啲 H game 呢其实就唔系完全一嚟就即係你唔 係啦 即係你唔係一嚟就食正餐嘅。 同埋佢有好多嗰啲劇情鋪排。 係啦係啦同埋通常好多时候嗰个係一个小插曲嚟嘅啫。嗱佢举个例子啦呢、這个大家比较熟悉啲嘅就是、一个叫 Fate 嘅系列啦一个日本嘅系列一个 本身就是 H game 嚟噶，我唔知道，即如果有啲人睇开呢套嘢，可能都唔知佢 H game 嚟嘅。佢就系召唤，即系同世界各地召唤啲唔同嘅英灵英雄嚟帮你打仗咁样嘅。咁听落完全唔似 H game 噶嘛。咁佢个所有嘅 H game 嘅情节边度嚟咧？就系中间佢要补魔力嘅，即系佢冇晒魔力咧，你就要补给啲魔力。 就要发生关 系 噶嘛。 咁就用发生关系嚟补给魔力。 竟然发生关 系 可以补到魔力？ 我都唔明点解。 系啊， 点解唔得咧？点解唔得咧？我又唔知啦。系啊，唔知啦。咁总之其实佢嗰、那个。所謂嘅成人情節就唔係好重要嘅，即係可以掹走嘅呢一類遊戲咧，好多時候佢成名咗之後咧，佢會將嗰個成人情節掹走咗佢，就出一隻叫做全年齡版，係啦，即係而家 Face 呢個系列咧就係、是、都係咁樣嘅，佢就掹咗佢直情一小説又出啊，漫畫又出，動畫又出，全部冇曬 game 情節。 其實你咁樣講，有好多遊戲都可以掹走個成人情節都玩到， 係啊， 有邊隻唔得㗎？ 咁又唔係啦，好似頭先 九成都得 嘅，好似頭先提過嗰只掹乜沙灘。就唔得啦， 因为佢冇内容嘅，佢真系佢得嗰啲嘢系嘛。 系啦， 咁嗱，但系我即系曾经玩过一啲 H game， 我都唔算话玩得好多。咁但系咧，接触过都有几种唔同嘅种类嘅。咁有一期大家嚟话玩机战嘅咧，咁咧其实佢玩战棋模式嘅都可以加入一啲成人元素喺入边。咁嗱，当然就唔系打斗嘅过程发生噶啦，佢系喺即系嗰个即系嗰场游戏完咗之后，咁一啲剧情交代咧，就可能嚟话入边某一啲嘅角色咧，佢哋之间突然之间代入爱河又好啊， 发生感情， 发生感情又好啊，恩怨情仇，总之就都系全部系喺呢一个身体互动上面解决嘅呢一啲问题，通通都系嘅。咁当时我记得咧，我曾经接咗一个咧。都其實係幾搞笑嘅，因為嗰個即係發生關係嘅理由之牽強啊！ 即係點啊？要吸毒嗰啲 嗱，佢嗱其實嗰個遊戲係咁樣，我唔記得叫乜乜乜戰隊啊，好似係咁咧。就簡單嚟講咧，係真係乜乜乜戰隊啊！咁啊，嗰乜乜乜咧，唔係啲乜嘢唔出得街 字，你係純粹唔記得， 我真係唔記得。 Okay, okay. 因為嗰期有一系列嘅唔知乜乜乜戰隊咁樣出現嘅係，咁而呢一隻就係比較成人一啲嘅。咁咧佢入邊就係講啦，有幾個人咁就係要為咗對付一個邪惡嘅勢力，咁咧於是乎咧就組成咗。一个战队啊，咁就系要由一个地方打到另外一个地方。咁、当中咧，你喺呢一班人入边啦，即系你嘅队友包括有啲唔知诶忍者啊、法师啊、战士啊，咁啊种种唔同职业嘅人咧，就好似 RPG 咁，但系唔系，其实佢战棋啊，即系机战形式玩嘅。咁啊嗱，一路咁样样玩，我觉得冇问题啊，因为其实都勉强讲得过去嘅。咁去到中间咧，有一啲位，例如话入面有某啲嘅角色咧。即係吓互相对对方有感觉发生关系，我明白我理解呢个好合理系咪，咁但係你做得唔好，我要惩罚你、又发生关系,OK, 我都接受我都包容，咁后咪甚至乎去到呢位就係话佢有邪恶嘅力量，跟住我要超到佢又发生关 系。喂，呢啲系嗰啲转运嗰啲嚟㗎喎。 係跟住你嗰阵 August 咁样讲啊，你冇魔力我又同你发生关系。即係咩都发生关系㗎嘛，咁我就觉得喂会唔会系即係你其实纯粹想加呢一啲嘅場面落去做一個點綴，等有啲嘅玩家咧，即係喂，我就希望可以見到之後嘅畫面，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樣繼續去即係完成呢個遊戲。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係呢個方向啊，因為你之後咧，你見其實咧好多對近係成人向嘅遊戲咧，都係向住呢個方向行嘅。而另外一啲咧，好似 RPG 類型嘅，我都曾經同阿 August 講過，原來 August 冇聽過， 又係我， 唔係因為嗱呢、這個 August 真係冇聽過，因為呢個係太過遠古年代，呢一個名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玩嗰隻遊戲叫做《翼玉王》，咁 我 呢 個遊戲邊個玉？ 邊個玉？ 嗱，翼咧就係翼風嘅翼，玉咧就係即係玉翠嘅玉。OK， 王就是王者嘅王啦，咁啊翼玉王，咁呢一隻遊戲咧，哇！當時我玩，我覺得相當之震撼，因為咧佢就 邊部機度玩嘅咧？ PC 啊，全部 都係電腦嘅， 嗰係 DOS 年代咧 ，floppy disk 逐隻喺度撈嗰啲。 我揾翼玉王揾唔到 啊，係好耐嘅，因為真係咁咧。 上次開過俾我睇嘅。 我開過俾 August 睇嘅，咁、而呢個遊戲咧就係、是、其實佢係講嘅有一個即係小流羅啦，咁即係存在感非常之薄弱嘅，咁咧但係咧佢就即係一路咧都好希望咧可以即係娶咗個心儀嘅愛人，一次嘅機會之後咧，竟然邂逅上嗰個王國嘅公主、公主咧仲要係咧非常之有同情心啦，完全唔介意佢一個 nobody， 咁呢一個男主角咧深深愛上呢個公主，但係知道自己都冇可能有呢個機會係即係同佢喺埋一齊啦，但係點知俾佢等下，真系有咁嘅机会，竟然喺呢一个王国入边咧，就有一个公开嘅招亲，任何男人都可以参加嘅。咁于是乎， 招亲啊， 嗱，比武 嗱，唔系比武招亲， 又嚟啊！ 佢好有創意地，佢設計咗個迷宮出嚟。咁喺個迷宮入面理論上啊，即係個原意都係嘅，就係唔知點解入個迷宮入面咧，佢可能咧就係話你去訓練啦，去鍛鍊，你要成為最強嘅男人，你就可以得到公主啦。 OK。 咁但係點樣為之最強呢？你入咗迷宮之後，你發現原本你以為係即係打打殺殺啊，打嗰啲咩史萊姆啊嗰啲咁嘅嘢啦。 正常都係咁啊。 咁但係打下打下，你發現呢一個一個淫亂迷宮嚟嘅。 咦咦。 咁而喺入邊 咧？ 又係有好多你解釋唔到嘅關係發生啊！又係即係當中入面有啲例如話係嗰啲妖怪，唔知點解入面有妖怪無端端啊！佢話有個黑暗勢力就即係攞咗呢個迷宮之後做自己想做 咁要你身體嘅嘢去淨化佢嘅。 咁之後咧係啦，都唔知點解要用身體嘅嘢去淨化佢。嗱，咁其實呢個肉城嚟嘅，你可以話一個肉城遊戲嚟嘅。 Okay. 而最難理解嘅地方就係我明明係想。同一個心愛嘅女仔喺埋一齊而鍛鍊自己， 期間點解要逼我淫亂咧？ 係啦，期間點解要逼我淫亂？即係嗱，而呢一個遊戲咧，佢就一路發展落去咧。嗱，佢最好笑嘅地方咩咧？就係當你去到結局嘅時候，佢可以抹曬之前嗰一啲嘅畫面，翻翻一個純愛嘅結局。即係你會睇到 娶到公主嘅， 係啊，你會睇到拍曬手掌嘅、 哦。即係你從來都冇見過公主嘅身體嘅。 你話咧？點會冇見過啊，老友？咁但係即係呢一個遊戲咧，或者呢一啲遊戲啦，今時今日我哋講起嗰嘢得啖笑咁啊！但係當時啊，真係對我嚟講啊，心理造成好多嘅陰影㗎，係即係明明係一個好純愛嘅故事，點解要加入咗咁多刺激嘅畫面咧？ 扮嘢啦！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烏嘉倫 August 楊樂生。乐活玩家， 喂，其实讲起一啲即系叫做成人向嘅游戏咧，嗱，头先 August 提过有一种咧，就系即系好文字式嘅。谂下谂下，其实我都曾经接触过一个， 又得一个咁少。 因为呢一个咧，其实对我嚟讲系比较深刻一啲嘅。咁大家都知咧，日本好多时候咧都系即系中学毕业啊，会有个所谓叫做毕业旅行噶嘛。 系啊， 咁呢个游戏就系围绕住一个毕业旅行为主题。大概是三日两夜。 叫什么名字呢？ 好像叫做出碎业啊，定是出业啊？ 出业好像 是类似毕业的意思。 哦，出业生啊。 唔係卒業生，佢就咁叫卒業嘅啫，好似係，好似係咁叫卒業嘅啫。 都似係嗰啲 game 嘅。係 啦，咁咧而三日兩夜入邊咧，咁就即係當然啦，你就同可能三個好朋友，即係一男兩女。 哇，點解會係咁樣嘅好朋友組合咧？ 即係唔知啊，四個好朋友就咁去旅行咯，即係去三日兩夜咁樣。 OK OK。 去個唔知酒店嗰度玩嘅啫。係 係。 咁嗱，但係咧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喺酒店嗰度你會遇上唔同嘅人嘅，例如話可能個酒店嘅老闆娘啊，又或者可能在那个酒店同样住的其他的住客，当然都是女性的住客。 老板娘都有份、啊、 老板娘都有份、okay. 一个是还要是即是类似是寡妇类型的老板娘。 Okay. 那而在这三日两日里面基本上就因为即是个文字的故事推进而当中你是会做一些决定的。而那些决定是会左右着整个故事的主线发展的。那而去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將會同你身邊嘅其中一個人，可能係嗰幾個朋友，又或者係其他住客，甚至乎係個老闆娘會發生關係嘅。 嗯， 咁而就係嗰個遊戲嘅故事結局啦。你可以理解係咁樣嘅。 係，即係話個玩法就係佢會有好多問題問你。係 啦。 然後你就揀 A、B 或者 C。 係啦，同埋因為佢會講嘅就係例如話、哦、可能你同一時間有啲羅生門事件呢，即係例如話同樣夜晚八點鐘有人約你去公園，有人約你去廚房。 即係你自己選擇。 咁你選擇你去邊呢？咁你當你做一個決定嘅話呢，咁你就會同嗰個人物會多啲互動，之後就會即係加分啦。加分就會繼續個故事向嗰個方向行囉。 因為其實呢一類遊戲呢喺日本係好盛行嘅，但我講緊嘅係真係全年齡版，即係我啱可能心機旁邊聽眾有啲有時候都會聽過有幾日比較出名啦，即係心跳回憶啊， 咩嚇身嗰啲，係啦，都係呢只嘅， 即係古巨基都出個碟啦，呢啲 心跳回憶啊， 咁其實呢啲咧， 喂。 跌到嗰個位 啊！嗱，再估佢幾度添，係弊。 一陣搏一搏，係一陣搏一搏。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冇打開機咧，可能就會覺得呢啲就係 H game， 但其實呢啲唔係嘅。呢一類咧係啦，心跳回憶呢啲就叫做純愛啲嘅，即係你真係單純去追女仔嘅啫。 因為我有朋友以前試過咧，大家即係夾粉幾條友買一隻心跳回憶翻去咧，滿以為係一隻 H game 嚟嘅，點樣臨尾係中伏嘅？ 失望啊！呢個 真係試過嘅呢個。 不過咧，我以前玩心跳回憶咧，即係我真係玩過嘅。我哋都係幾個同男仔一齊買一齊玩啦。我哋即係雖然我哋知佢唔係 H game， 但係喺嗰個年代，對於我哋嚟講，佢已經猶如一隻 H game。 唔係，其實玩嘅過程咧，已經好有嗰種叫做挑戰性嘅感覺啊。因為你好少可嗱嗰陣時，老實講，男仔十零歲未必真係開始係好熱衷去識女仔噶嘛。 係啊，你諗下， 其實你都 係 打機、打波、做呢啲嘢啫。但係點解忽然間有隻 game 係原來你係要對住啲女性，你要佢問你嘢，你要做啲抉擇嘅時候咧，嗰陣時大家係好緊張噶，唔知幾個男仔。 不過你講開咧，嗱，我先唔好講話究竟嗰個遊戲嗰個內容係點。有時候你玩呢類遊戲，因為當時咧，即係我記得我係住屋邨嘅，咁你唔會有自己一間房噶嘛。其實你玩嘅時候嗰個心跳嘅之快啊， 即真係心跳回憶啊， 真係心跳回憶啊，係真係會好緊張啊。尤其是咧，唔係講緊你望住個熒光幕畫面，即係嗰個角色同你有啲咩互動，係講緊嘅就係你好驚你屋企人睇你，咦你玩緊啲咩遊戲啊？咁如果屋企人真係問你嘅話，你點樣答啊？你解釋唔到，我玩緊呢個遊戲咧係講個同個女仔拍拖嘅咁樣樣咧，屋企人即刻會話：唔好玩呢啲遊戲啦。 我同佢講讀書啊，因為其實佢 係 同 我係做補習老師，有幫佢補習。 係啦， 咁從中係學習到一啲知識嘅。 但我覺得最犀利咧就係以前呢啲遊戲咧好多係日文 game 嚟，淨係得日文。 你要估㗎？ 係我呢一刻我係唔明，我當時點解睇得明？即係我係用一種我唔識嘅語言去認識一個唔存在嘅女性。 又咁 喂，其實好犀利喎呢件事。 但又咁講，以前你打咁多嘅遊戲都係用日文向嘅，特別係超任嗰啲咧，你都冇繁體簡體中文嘅時候，我哋都係咁估嘅啫。其實， 但係而家反而做唔到。 係而家太多即係改版， 人大咗腦，即係機能退化咗。 係啱啦，啱啦。咁呢個時間咧，即係播翻首《心跳回憶》俾你啦，好嘛？ 好啦， 即係等你咧回憶翻你少年時候嗰種嘅初心啊！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曾經念念未忘於三點，響起興遠的聲線。问我可会弄冷面，是你在我家过路望见，尚有一丝灯光，以为还未沉睡便知天。从此踏入已是差一点，一屋闪烁的光线，让你估我这夜失无论彼此怎样变，回忆总会留低这光线，偿还无限亏欠。无论事隔多年，我也心跳，最后和你须臾我那所料，心跳让我的人爱得比我少，然后见面更少，让我多谢你那几秒，往后和每位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如不见了，仍然怀念当日你我这段琐事，便知它算了。曾经望着露台的方位，开关松脱的灯掣，让你走过马路孤立，明白这种惜别礼，才可使我离开的手势仍能甜蜜一世。无论事隔多年，我也心跳，最后和你须臾我那所料，心跳引我的人爱得比我少，然后见面更少，让我多谢你那几秒，往后和每位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如不见了，才能明白爱情比所想加倍震撼，再苦都会笑，忘掉被你感动。